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70集，穆回雪非常有耐心的用鲜血染红谬论罗盘的指针，一边说： 说起来你这小朋友这么聪明，那很久以前我通关黑塔四层那次，就是使两个世界融合的那次，你能猜出来为什么我明明已经通关了四层，却突然通关失败，过了十几天才通关成功？ 3个月前，黑塔突然为了一个陌生的玩家唱了一首歌，一贯冷漠的黑塔极尽热情地赞美这位玩家，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这位玩家的喜欢。当时穆回雪通关了黑塔四层，差点就直接开启黑塔 4.0 版本，可是忽然他的通关告一段落，黑塔的更新也暂时终止，等过了半个月他才再次正式通关，开启黑塔 4.0 版本。陈珊珊思索道： 因为谬论罗盘。 哇塞，你个细路系真系叻仔。 没听懂这句粤语，但不妨碍陈珊珊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解释道： 你刚才说因为谬论罗盘，所以你怎么也死不了，接着又问这个问题，很明显你通关四层失败肯定是因为谬论罗盘。 你终于猜错了。 陈珊珊一愣： 不是因为谬论罗盘，那时候我攻塔只是为了让黑塔 boss 杀了我，死在游戏里。我不想让任何一个回归者杀了我，复活别人，也不想把26万的休息时间送给一个杀人如麻的回归者，所以我选择进入黑塔四层的攻塔游戏。但是很遗憾，我通关了那个游戏，在我通关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只谬论罗盘。 穆回雪的鲜血彻底染红了谬论罗盘的指针，他笑道： 普通的黑塔怪物杀不死我，那谬论罗盘呢？所以在我通关的那一刻，我开始抢夺这只罗盘。 陈珊珊双目睁大，她想过很多可能性，但是从没想过穆回雪竟然是为了抢走一个稀有道具才突然终止了自己的黑塔四层。鲜血顺着谬论罗盘的指针滴落到地上，当那滴血落在地上的那一刻，穆回雪的喉咙里发出一道闷哼声，她的脸色瞬间苍白下去，好像有什么东西从他的身体里消失了。穆回雪将谬论罗盘扔向大地，这只小小的罗盘呈现出一道抛物线砸向地面，但是飞到一半它就消失在空气里。 马戏团团长说的没错，这种道具本来就不该玩家拥有，这是 bug， 因为我的异能才造成的 bug， 而现在的一切或许就是黑塔的报复。 陈珊珊的大脑迅速运转起来，她猜到了3-4种可能，但是不敢确定。处理完谬论罗盘，把偷来的东西还给黑塔，穆回雪拍拍衣服站了起来，她走到陈珊珊面前笑道： 好了，现在你可以随便杀我了，我不会反抗。 陈珊珊抬头看着她，终于忍不住问道： 为什么是我？ 穆回雪微微一愣，似乎没想到小朋友会问出这个问题。他低头看着这个总是无比冷静又坚强到可怕的女孩，良久他伸出手温柔地摸了摸陈珊珊的头。 因为啊，当初那个被我复活后来又被我亲手杀死的人和你真的很像。 穆回雪的脸上是无奈又怀念的笑容。陈珊珊看着他这番模样，嘴唇张了张，还是没问出口。过了几秒，陈珊珊冷静地说： 既然你已经决定死亡，那么我想让唐默哥哥杀了你。 穆回雪以为自己听错了。 什么？ 陈珊珊一脸认真地分析道： 或许你已经猜出来了，唐默哥哥的异能是收集别人的异能，但是这个异能实在太过逆天，所以异能越强他收集的难度就越大。事实上，如果他想获得你这种级别的异能，只有杀死你这一种办法。 小姑娘单纯天真的脸上是无比严肃的神色，她非常不客气地说， 既然你决定要死了，不如让唐木哥哥拿走你的异能。 穆回雪愣住了，穆回雪屈起手指，用力地弹了一下陈珊珊的额头，小姑娘的脑门一下子红了，她伸手捂住额头。穆回雪面无表情地说， 这一点你和他就一点不一样了，明明我都要死了，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小朋友，做人不能这样，知道吗？ 陈珊珊抬起头，理直气壮地说， 我可以叫唐木哥哥来吗？ 穆回雪无言以对。 行，去吧，我在这里等你们。 好。 陈珊珊转身就跑，穆回雪看着她的背影。片刻后，她又躺了下来，晒着这美丽的月光，仿佛每晒一秒就会少一秒，这辈子再也见不到这样的景色。而她也并不知道，那个短发女生转身跑下废墟的时候，死死捏紧了自己的手指，指甲深深地嵌进掌心。这个理智到令人发指的女孩，在生死面前也能毫不客气地提出最后的利用，把她的生命价值榨得干干净净的小姑娘眼眶湿了。但是在眼泪掉出来的前一刻，她抬手把眼泪擦干净，依旧是那副冷静的模样。唐默和傅文铎刚回到废墟小山，就碰见了陈珊珊。小姑娘面无表情地看着唐默，将事情告诉给了对方。唐默猛地怔住，他转头看向傅文铎，两人轻轻点头，接着一起走上小山坡。很快他们便看到了躺在山顶的穆回雪。发现他们来了，穆回雪伸了个懒腰站起身。穆回雪走到陈珊珊面前，再次屈起手指弹了一下她的脑壳。安德烈在暗中躲了很久，见唐默和傅文铎回来，他也走出来，不吭声地站到一边。穆回雪爽朗地笑道， 事情他都已经告诉你了吧？其实我对死不死没什么感觉，我不怕死，有时候活着也没太大的意义，我死了或许更有价值。安德烈说的没错，黑塔给出的第三条线索就注定了我要死，如果你不动手，安德烈也会动手，甚至我自己也会动手。我自杀是浪费，没法让你得到异能，所以不如利用起来，由你杀了我吧，唐默。 傅小弟从陈珊珊的口中得知真相，他说， 不是，穆姐姐，你真的要…… 小朋友说不出那个字，他完全不明白，明明白天的时候大家还一起攻略黑塔，通关游戏，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这样了？穆回雪对孩子有着出人意料的耐心，他蹲下身体，摸了摸傅文生的头。 这座城市已经没了。 他摸着傅文生的头，待他看着脚下这片满目疮痍的大地。 不是突然，从我和安德烈看到那条线索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黑塔的意思，知道有这一天，只是我们一直到现在，当北京城消失在面前时，才肯面对。 傅文生咬紧牙齿，他很想说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口。傅文铎说，真的必须这样吗？穆回雪挑起一眉，看向他。 傅少校，我已经把谬论罗盘都扔了，还给黑塔了，你现在才跟我说这个。 傅文铎没回答，他刚才又不在。唐默也说，你没必要现在就这样，还没到最后的时刻，或许还有转机，还有其他方法找到那座黑塔。 然后看着六天内每一天都有几十万人跟着黑塔一起消失吗？ 穆回雪微笑道， 黑塔既然给出了那条线索，就意味着那是唯一的方法。今天当格雷亚说黑塔要报复我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一些东西。唐默，明明那个家伙一直运气很好，为什么他就突然很倒霉，碰到了两个队友一起出门？只要出门的不是那两个强大的玩家，甚至只是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他都不会死。可是他死了，现在想想， 这不是黑塔在报复他，这是黑塔在报复我。或许不仅仅是只有他才能找到那座黑塔，也有可能只有他才能攻略那座黑塔。所以塔莫，杀了我吧。 塔莫握紧手指，定定地看着穆回雪。半晌后，他从口袋里取出两把银色蝴蝶刀。穆回雪看向陈珊珊，朝他招了招手，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以后代替我多晒晒月亮。刚才我说，你如果猜对了，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其实没什么秘密，只是很久以前，我还没杀死那个和你很像的人的时候，他说想回到地球，就看看月亮。回归者的世界没有月亮，只有白天。这个接力棒现在我交给你了，你就多晒晒吧。 陈珊珊神色平静，可是她没说话。穆回雪笑道， 嗯，好。 这时唐默已经走到穆回雪的面前，穆回雪收起笑容，认真地看着他。 那就开始吧。 他抬起眼睛，目光坚定，一字一句地说， 唐默，杀了我，复活白若瑶。 清爽的女声淹没在晚风中，穆回雪咧开嘴角，露出一个坦然乐观的笑容。两天前，黑塔六层，诺亚方舟，唐默和傅文铎都没注意到，在他们翻开自己的红色纸条，看清背后的十二个字时，穆回雪安德烈也翻开了自己的纸，看到了上面写着的字。只有三个字，但这三个字足以令两个强大的黑塔六层玩家都怔在原地，久久没有回神。在看到这三个字的那一刻，他们忽然感觉无比的讽刺。穆回雪和安德烈看清楚线索，这张纸就化为飞灰，消失不见。可那三个字烙在了他们的心里，刺伤了他们的眼睛，永远不可能忘记。那三个字是白若瑶。 今天的月光其实也很美啊。 银色的刀光一闪而过，这一刻竟比月光更加皎洁。欧洲，德国柏林，下午5:31，浓厚的雪云将天空密密遮蔽，大雪早已停止，铺在地面上的积雪却已经有10公分厚，勃兰登堡门被洁白的厚雪全部盖住，远远看去如同一个白色的门框。忽然，一个黑色人影重重地被抛出去，摔在勃兰登堡门的一根石柱上。这座有200多年历史的古老石门剧烈地震颤了一下，一道狭长的裂缝出现在门上。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